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第七次代表大会。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李秀勇同志做讲话表示祝贺，他说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热烈祝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强调遵循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意志，朝鲜劳动党今后也将为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一切努力。大会期间，李秀勇同志会见了安哥拉共和国总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席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李秀勇同志还会见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总书记、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书记等各国党代表团团长，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